系啦，咁啊就因为你草草啊交代过话迪士尼咧，就因为呢啲唔同嘅台啦，当然唔止系呢个斗领台嘅吓，乜嘅 Blackfish 啊，所有嗰啲咁嘅嘢嘅挑战之后咧，就话佢嗰个俾人即系嗰个订阅啦，即系 Disney Channel 啊，或者佢即系所有嘢系跌咗都好似有10%-20% 嘅。 哦， 系啊。咁可能你就咁聽覺得唔係好緊要啊，但你做一個咁大嘅企業咁大嘅嘢嚟講，其實好嚴重嘅，幾個 percent 都好嚴重，唔好話十幾廿個。咁所以你可以話咧，係為咗救亡嘅原因咧，佢真係挨近去呢啲唔同嘅機構啦嚇。咁當然中間都包括一啲即係嗰啲離婚媽媽啊，好多啲唔同嘅機構。咁佢哋就唔知點解會建議咧迪士尼去擺呢啲題材落去佢哋嘅电视作品度，系 傻咗， 唔知点解吓 ，OK， 唔明点解吓，咁嗱，咁我梗唔系话咁你系有呢啲机构嘅，梗系需要啦，系咪？ 系， 咁你既然都做咗啦，既然都变咗未婚妈妈，咁但系同你去鼓吹人哋做未婚妈妈系两样嘢嚟嘅， 系啊。 或者你講到呢樣嘢唔係一個問題嚟嘅，咁我唔係話未婚媽媽係問題，即係嗰樣嘢你都發生咗，你就要去面對嘅。咁但係其實因為如果可以避免，咁點解要發生咧？ 係啊， 咪即係呢樣嘢其實係好事嚟嘅咩？ 係唔係㗎？ 我唔知啊，係啊，唔係，但係咁佢而家結果係講到係呢件事係好事嚟㗎嘛？唔知啊，係咯咯，你睇，我所以我咪覺得係兩回事咯。即係你叫人哋已經有呢個問題啦，即係14歲之母啦，咁樣係嘛？咁有㗎，14歲之母都有做過㗎，之前未來係嘛？咁佢唔係同人搞嘢有 B B， 咁但係人哋係淨係 focus 喺有咗 B B 之後，其實咪應該落咗就算咧？係咪冇責任咧？係咪先要承擔？人哋講呢啲啊嘛。 係啊， 佢冇鼓吹你去離婚啊。唔同喎，兩樣嘢嚟㗎喎。OK。咁總之之後呢，佢有好多呢啲挨咗好多啲唔同嘅機構啊，咁又或者一紮嘅咁嘅左交啊，咁佢諗住呢樣嘢我仲唔可以挽回我嘅頹仔，咁你個咁嘅斗領台啊，都係靠啲假溝人物個樣夠衰夠騎呢講賤嘢啫，係咪咁你咪拍囉，咁而家有一套嘅劇就叫做乜鬼話，即係都完咗㗎啦，佢都完咗㗎，第三季話唔會拍落，咁就係嗰個叫 Andy Mac 啊嘛，係嘛？你聽個名係男仔嚟啊，個名好男仔，係啊，我睇埋張 poster 都以為係男仔嚟㗎嗰個。 嗯。 係啊，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咧？如果你睇開嗰啲唔同嘅即係美劇嗰啲網，你一定會見過㗎。有一個好似少少似中國人咁嘅細路仔咁嘅樣嘅，但原來女嚟嘅喎。嚇？ 哦。 係啊。 唔係啊。 你睇入邊你就知啊，係女仔嚟嘅原來嚇，佢剪個男仔頭，著曬男裝咁嘅款嚇。咁佢近啲嗰啲季咧，即係所謂第三季咧，咁啊大個嗰啲，佢反而會著翻啲女仔啲衫啦，開始。 唔奇怪。 即係佢會戴翻個頭箍啊，係著件衫子，就一著裙啊，著翻裙。 哦。 係，但你睇第一季咧，你情分唔到係男仔女仔，成個都係男仔嚟，你以為 係。 咁但係當然佢話明咩咧，佢女仔嚟嘅，佢裏邊有講嘅，個樣係好，即係嗱，咁佢呢啲咧，但當然咧，裏邊亦都有啲即係呢啲咁嘅校園故事，好細個㗎咋，十幾歲㗎咋。十幾歲意思即係14、15喎， 係 細路嚟嘅啫，初初嗰陣，咁而家梗係大過曬啦，做咗幾三季，咁中間咧最轟動嘅咧就係佢其中一個男仔 friend 咧，咁就開始講啦，就係原來係 gay 嘅，佢講埋出口嘅話唔係暗示嘅，唔係 BL 唔係嗰啲，佢就係講埋 gay， 佢係 gay 嘅，咁就話原來佢係中意咧呢個女主角中意嗰條仔，係即係佢唔係中意個女主角啊，佢初以為佢係咪唔通中意個女主角，唔係啊。佢原來就係同我哋都爭仔啊，反而係，係啊，但係呢個都係細路仔嚟嘅喎，係啊，你見到細路仔話俾佢係基啊，你覺得咩感受咧？嗱，咁佢就俾呢啲片咧，啲唔同嘅人睇啊，仲好似咧，啲人仲講我冇問題啊，咁呢個世界係有同性戀者噶嘛，係啊，啱啊，咁呢個世界都有人食煙、人飲酒嘅，咁點解你喺一啲兒童嘅劇入面你唔會嗰啲主角食煙唔會飲酒咧？ 嗯， 即主角包括嗰個主角係大人喎。 係啊， 係不適宜喺啲兒童劇裏面咧，大人都不適宜食煙飲酒爆粗嘅。咁現實 食煙飲酒爆粗係日常有嘅嘢啦，都點解你會唔擺落去？盡量喺即係兒童俾兒童睇嘅作品入邊。咁而你會覺得可以將機呢樣擺落去咧？ 佢哋嘅藉口啊又 嚇？咁、啊、機比起食煙飲酒，我當係同樣先啦。我唔好話邊樣即係衰唔衰啫。即係嗰樣嘢係咪你係應該喺大個啲嗰陣自己再判斷咧？ 嚇、啊，冇錯。 咁而呢啲俾緊反應嘅人，分分鐘係小學生，係。咁當然㗎，咁你喺網絡唔通唔係啊，即係你喺網絡當然你會今時今日你咩都會接觸到，咁啊即係更加需要你個家長去解釋佢真啲係咩，冇問題嘅呢樣嘢。但係咧最弊就係原來你睇 Disney Channel 嘅家長咧，佢係好放心咁俾啲細路仔去睇，佢冇即係佢冇諗過佢要俾啲咁嘅內容佢啊。 係啊， 你明唔明啊？ 系，即系其实你， 即系我冇谂过咧，开心乐园餐入边系有大麻啦， 系， 同埋嗰杯唔系汽水，原来系酒，我唔会咁谂噶嘛。 系啊，冇错。 系，嗱呢个咪问题，所以其实好多咧家长去杯葛嘅出嚟，系。咁当然啦，即系调翻转佢就话呢班人盲得啦，系。唔系啊，我觉得唔系呢个问题啊，系你人哋唔知嘅情况之下，将呢啲嘢加落去咧， 系 有问题嘅。 即係呢個其實係啲鬼佬啊，就喺度話啊，點解啊日本啲動畫又鹹濕又剩？咁只不過係你當咗嗰啲卡通片都係俾細路仔睇，先會有咁嘅反應啫。啊， 係啊，其實嗰啲卡通片唔係俾細路仔睇㗎，但係 Disney Channel 係喎。 係啦， 係冇錯。 係咯，咪係咯。咁呢啲內容係咪即係唔係話禁唔禁嘅問題？因為佢呢個劇咧喺其他國家俾人禁咗嘅，你知唔知啊？ 係 唔播得，係因為就係有呢啲內容。 嗯， 佢成套嘢其實裏邊咧就不斷去講即係 diversity 嘅，即係其實佢哋嗱，而家佢哋就唔會用咩左膠你哋呢啲字喺香港先咁叫，嗰啲叫 diversity， 即係多元啊。係咯，就係用多元呢個理由咧，所以就又要好多唔同嘅種族啦，即係包括唔同嘅性取向啦。即係樣嘢要有好多唔同嘅嘢，仲有呢堆嘢咧，佢哋係要列埋正常。 係 啊，同埋咧，你唔可以標榜佢係 different 啊，因為佢呢個就係話咧，佢裏邊嘅對白就係話佢覺得自己係同其他唔同嘅。嗱、啊，咁嗰啲觀眾就啊睇得好心傷嘅，即係咁唔同嘅。咁其實佢係唔同啊嘛。 啱係啊， 係啊。嗱、啊，你唔同，但係你又接受係同你佢其實冇唔同係兩樣嘢嚟嘅喎。 系啊， 咁、你系一个堂口堂面系华人嚟嘅，咁你就系华人嚟噶啦，咁你同啲鬼佬系咪唔同？系唔同啊，不过佢冇差别对待你啫嘛，咁咪 OK 咯、啊。你虽然话冇啊，我同佢哋冇唔同，咁唔系，咁你系有同佢唔同，点解冇唔同啫？好明显有唔同啦，系咪啊？即系男人同女人梗系有唔同啦，你除条裤底吓，咪好笑啊，个脑都唔同啊，构造啊，话俾你听。咁但係你唔應該差別對待男人或者女人啫嘛？咦？咁唔係佢唔係冇唔同啦？佢冇唔同咩？仲要講到冇唔同，正常嚇啊咁樣 OK 好。咁你灌輸多啲俾而家啲小學生呢啲嘢啊 OK。咁我話俾你聽，喺呢個北美咧有另一個移民天堂國家啦，即係梗唔係美國啦，係上一個啦。啊嗰度有某個省咧就推行咧喺呢個小學嘅教肛交，我話俾你聽。 系， 咁啊搞咗好多家长嘅罢课，吓都搞咗好耐啊，嗰件事，咁大家你咪自己谂下咯，吓，你个仔你个女，吓你翻学，竟然个性教育会教肛交咁，你觉得 O K 系嘛？吓， 梗 系唔教啦，教埋点样 S M 嗰啲啊，咪神兽下次 人兽啊，不如好唔好？咪教埋 人 兽 冇问题啊。 咪教日本嗰啲用啲繩扎嗰啲藝術嗰啲正啊， 唔同嘅體位咯，係嘛？ 花與蛇啊，阿波， 唔知啊，你係咯，係咯，即係上堂直情睇 A V 係嘛，好嘛，係咯，唔得你自己諗啦，我唔俾答案你啊，你自己諗啊嚇。咁你係會拍手啊，定係你會罷課嗰個咧？你係家長，你唔自己諗咯，係啊。咁去到好盡嘅呢啲就係、是、嚇，即係你嗰個國家嚇，專選靚仔做總理啊，係。做曬呢啲衰嘢，即係而家全世界覺得科幻片入邊講緊嗰啲衰嘢，佢哋成現實做緊啊！ 係， 做曬。 係啊，係亦都第一個退出反恐戰爭啊！我費事開名講邊個國家啦，美國上一個啦，唔係下邊嗰個， 下面嗰個墨西哥嘛，上一個係邊個你自己睇啦，因為冇得再上啦，再上北極嘅啦，大佬。 係。 你自己睇啦，移民天堂啦，你以為 OK？ 係。費事開名啦嚇 ，OK？好多好多香港嘅朋友都應該去過㗎啦，亦都係曾經移民過， 知道了 移民過當地啦嚇。我係啊，好明顯，唔係仲唔明顯啊？個地理位置都講埋㗎啦。係 咁就， 我係唔費事開名啫嚇。啊，邊個省亦都係最多華人聚居嗰個咯。 哦 ，OK， 係啊，費事講啦嚇，講我都嬲啊，因為呢啲地方講個名我都唔高興啊嚇，所以咧睇《超時空要塞》咧裏邊咧。佢哋用嗰、那個誒，嗰、那個叫乜鬼話？喺度玩嗰、那個喺度推嗰個波，嗰個叫咩？點移防衛系統咁樣，後屘咪整個防護罩話好勁嘅。咁後屘咪話佢，但係佢就自爆咗噶嘛？ 嗯， 超載啊 嘛，自爆咗跟住先俾人趕出地球噶嘛。咁自爆咪就係炸咗嗰個省咯，就因為 哦， 哇！真係心都涼埋啊！我睇到係啊，應該地球消失就嗰個地方就係、是、 嗯，好 OK。唔係你想知翻你自己睇翻廣東話配音嘅《超想要塞》啊，唔記得邊集啦嚇，即係阿張琪啊死嗰集啊，即係佢走唔切啊嘛，咪炸咗死咗嗰集咯。話咩翻嚟等我食埋個牛扒先嗰集啊，就係、是。係。 嗯。 係啊，唔記得第一集啦嚇，地址揾嚟睇 ，OK 嚇，就係嗰個省啦嚇，唔費事開名啦嚇 ，OK 嚇。OK， 咁啊嗱，咁啊好啦，咁其實。咁既然咁交啦，交代咗點解咁交啦，迪士尼佢哋都係要行左交路線啊，咁所以佢而家所有制定嘅嘢都係向呢個方向走啊，即係其實呢個唔係 Marvel 嘅問題嚟㗎，你大家搞清楚先， 係 迪士尼嘅問題 ，OK， 因為啲高層要咁樣做，咁的確佢咁樣做完咧，係挽回咗不少即係失地嘅， 係 嗱，咁你諗下啦。佢話搞啲即係咁嘅行啲咁嘅所謂政治正確，你估佢真係為政治啊？佢講到尾咪又係揾銀買多兩張臭紙啫嘛。 係 嚇，咁、啊、但係你其實咧付出毒害小朋友嘅代價喎、 哦。係啊， 啊 嗯， 係 啊，咁你聽下佢嗰啲所謂睇完嗰啲嘢，嗰啲即係翻嚟嗰啲人啲反應，你先覺得驚啊！但係嗰啲細路仔話。吓、啊，我冇问题啊，系咯， 系， 佢话冇问题啊，觉得， 嗯， 系啊，咁佢话原来佢嗰个里边嗰个女主角咧，个本来话家姐，其实佢就第一集就讲啦，话其实佢唔系佢家姐，佢系佢阿妈， 系， 哦， 系啊，佢就系以为嗰个系佢家姐嚟嘅，因为佢太细个生佢啊嘛， 嗯， 嗱，第一集就讲呢样嘢， 系啊，唔要阿妈打。 是啊，真的啊，真的啊，真的啊，真的有呢句。是。真的有呢句，不是讲笑啊。咁亦都佢是接受不到的。是。是。都有的，都是呢个反应的。冇跳咗落个垃圾槽啫，单纯。是。咁你睇啦，咁呢个女主角是中国人嚟嘅，即、就、係、是、半个中国人嚟嘅。OK? 一个样型中国人样嘅。佢半个，但佢个样系中国人样嘅 ,OK? 唔系好鬼嘅。咁但由头到尾我睇到样嘅男仔嚟嘅。其實佢都包括埋呢一樣嘢啊嘛，即係就係佢好中性啊，不過佢成套劇其實都係講緊 diversity 嘅，即係就係嗰個所謂多元嗰樣嘢嘅，係啊，咁你自己睇啊，咁呢套劇都唔係套劇自己冇問題嘅，大人睇都冇問題嘅，即係你如果話小朋友睇又冇問題啫，我質疑嘅係，係啊，因為佢好分嘅，其實套嘢的確係嚇，咁啊，大家有興趣睇下啦，咁、那、嗰個女主角而家都大個咗好多㗎啦，唔係嗰個樣㗎嚟㗎，咁嚟緊都好似有啲科幻片拍嘅，咁遲啲有機會再介紹俾大家。 Okay, 好， 我都唔記得叫咩名㗎，唔記得叫咩，其實姓李㗎，因為佢中國人嚟嘅，都個名字最尾係 Lee 嘅 ，L-E-E 嘅，但前面就係有幾個英文字咁，我唔知點解可能有啲 middle name 咁啊，即係其實係中國人嚟嘅，係 mix 嘅，但係 mix 得好中國人嗰啲咯。唔 係 好似鬼，你或者你覺得好似賓咁咯，睇落去似。 咁樣。 哦。 即係嗰啲咁咯，即係其實好亞洲人嘅樣，你自己揾啦嚇。Andy Mac 啊叫做 ，Andy 係唔係 Y 係 I 嘅嚇。係。有再睇下啦，有三季咁多嘅嚇。嗯。我冇問題，我唔係話套劇差或者咩，啲人啲演出好好嘅嚇。我意思就係話你個公司將呢啲咁嘅擺落去嘅時候，係咪要即係係咪就係咁嘅咧？好啦，咁啊馬仔講下啦，咁。 咁既然係咁啦，咁迪士尼嚟緊有乜嘢咧？咁呢個 Endgame 之後有乜嘢計劃？ 係 都係要打殘 DC 為出發點啊，係嘛？ 嚇，咁係咪我 Endgame 嗰陣時話有個劇透王啊？突然間網上出現。 係啦係啦，冇錯啦，劇透者之霸係啦，唔係啊，東方星介紹你嗰個阿叔喎。在美國有一個 Twitter 上面爆料，咁佢就 Endgame 之前已經講咗好多咧，話 Endgame 裏面將會有嘅劇情，咁但係嗰啲劇情咧係冇可能估得中嘅，即係包括雷神會係一個肚腩肥佬流曬須，好多我唔記得佢仲講咗啲乜嘢嘅，即係嗰啲唔會係估嘅咯，一定係知咯，係啊，咁佢就話自己其實係內部啲人嚟嘅咁樣，咁嗰人叫咩名咧？冇有名嘅喎， 我斷約啊 ，R O。C.E.R. Roger 啊， 吓，跟住 W.A.R.D.W.E.L.L. 乜乜点啊？点啊？点算嘅 话 ？W.A.R.D. 跟住 W.E.L.L. 吓，乜 Wardwell 啊？ 系类似咁啊。 啊 ，OK， 就 Roger Wardwell 系咁咁，当然呢一定系假名嚟噶，唔系俾人捉出嚟打啊，肯定系死全家啊，应该吓， 猪狗族啊，要 系啦，吓咁啊。咁好啦，咁佢而家講咗喎，跟住有乜嘢計劃呢？吓 ，Endgame 之後， 係你想講 好多㗎，你講。 你想講電影先嚟電視先？ 咪咁啊，講翻 Endgame 有關嘅嘢先啦，首先嚇。咁啊，綠色女消失咗之後會發生咩劇情呢？啊 ，Star-Lord 嚇，佢話佢透出嚟就話 Star-Lord 應該會同啊男面女啊 Nebula 有感情咯，升温開始。 家姐行開就搞個妹啦，係啦。 系啦， 咦咁，但系佢半个机械喎，喺仲正系嘛？可能下边咧系洗车机缩水板系嘛？ 全自动， 哇！全自动帮佢打埋蜡出翻嚟，叮咁样系咪？ 哦， 真系唔爽都唔得啦，呢镬吹翻干啊！ 唔知啊吓，唔知阿 Fanos 帮佢改咗啲咩啦？ 系吓，佢都好一唔止一半啊机器啊，应该都改咗噶啦，应该都。系啦，咁都系即系洗车嗰部机咁上喺度咧，好多好多刷喺里边啊，咁嗰啲啊，微型化啦都系，咁应该好爽啦，有几爽问阿沙罗啦，系啦， 系， 咁啊唔止佢有新女啊，咁啊仲有啊火箭浣熊都有女啦， 吓， 系，嗰只 系啦， 海獭嚟应该嗰只， 水獭啦， 系 嘛 ，Beaver 啦，系，系咯，即系佢系 Raccoon 啊嘛，咁啊有只 Beaver 女，啊咁啊。咁啊畫出嚟就唔係好可愛，肥嘟嘟嘅，係啦， 係， 係啦，咁啊唔知佢隻實物係點樣啦，到時即係真人版啊，咁就話咧，其實佢第一集咧，其實已經有出過佢個名噶啦，就喺佢啲囚犯嗰啲嗰個啲名度就係話 ，OK， 即係都係壞人嚟嘅， 唔係，咁佢哋都係俾人捉咗翻去啫嘛，開頭， 唔係即 係嗰個監獄裏邊啲嗰啲人啲名， 都係反嚟嘅。 反咁啦，咁佢哋全部都係㗎啦， 係啲罪犯嚟，佢哋個 咁即係話佢哋之前已經係識㗎啦，啲舊傷好嚟嘅，係啦，咁啊唔係新識嘅，不過就一路冇喺即係個真人電影度出過場啫，咁其實個名就有出現過喺啲電腦度嘅，大家如果留意到的話咁樣咁就會出呢個咩話水殺女係嘛？ 係，咁我睇個人介紹咧，就應該之前，因為火箭浣熊應該係俾個叫做咩至高進化咁，又係有條友其實都係破解咗啲 DNA 咁，跟住自己進化到勁之後，佢好似話係將佢改造嘅，即係將佢改造變咗咁犀利嘅，將 佢好中意攞啲動物嚟改 DNA 嘛，咁佢咪火箭浣熊其中一隻，咁佢水殺女又另一隻咁咯。 系啊，咁但系本身都要水贼女嗰时系同佢系雌雄大盗咁，定即系咁走出去闯江湖嗰时，好似 系 大战咗阿火箭一镬咁咧，跟住阿火箭系向监狱嗰时先识阿树人嘅。 哦， 即系总之即系刘德华同阿郑秀文啦，系嘛？ 龙凤斗， 龙凤斗啊 ！OK，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阿失角。失角佬啊，阿大隻佬啊， 系 阿 Destroyer 好似，跟住佢本身好似话佢个女未同阿老婆死咗嘅， 系啊， 其实未死嘅， 系佢个女未死好似话， 哦，系 就会变成另一个都系啲超人角色嚟嘅，会再出场，又系啦，咁啊都唔识啦，我哋都唔识听过噶啦，总之佢又会 再登場啦，即係佢嘅 family 竟然。 嗯。 係啊。咁啊，呢個《黃龍守護隊》真係嚇，咁啊，其他 仲有係啊，《奇異博士二》啊。 系 咁，《奇异博士二》就应该话会出嗰、那个叫做 上次嗰只超次元敌人嗰只叫咩话？ 杜马姆， 咁咪话佢有个妹吓，即系个妹又有个女吓， 系 咁佢个妹系人咁嘅啫吓，咁佢个女啊更加正女嚟嘅，即系直情系常人一样肉色嘅啫吓。咁其實都係好似個魔法師咁嘅啫，冇乜唔怪嘅，靚女嚟嘅。咁就話會呢個角色登場，同阿奇異博士就成為一對啦，咁樣。咁呢個就係、是、咁，同埋佢係跟奇異博士做徒弟嘅嚇，咁又玩呢啲 啦，應該係玩。 係啦，係啦。 係咁，同埋話應該揾亞洲人做啊，有機會係。 哦， 呢、 哦、 個角色。 哦，亞洲人咦？點解咧？點解咧？明明佢原本都鬼妹咁嘅，應該好似都係。 佢冇讲咩，不过原装又唔知白色定银色头发咁样。 系啊，但系、哦、即系而家都会变咗做亚洲人啊。 佢话透出嚟就话应该有意揾亚洲人啊，未必一定系啊。 哦，使唔使揾阿刘亦菲喺呢度出一出先啊？系咯，先再做呢、這个啊花木兰会好啲啊。 都得，考虑下。 哥哥 sell 先会唔会啊？系咯。 咁另外仲會有一個， 不如揾阿魏英雄啦，諗諗佢啦，係咯， 魏英雄 咦咁似我師傅嘅，咁係， 學唔係，即係奇異博士二都話古一會再出場嘅， 哦，係咯，咁所以揾埋阿魏英雄咁咪好咯， 係 兩個咁係咯， 係 得唔得？咁啊，你咪執翻後生阿魏英雄咯，而家啲獅子咁勁，魏英雄後生都靚㗎，係 佢好似最近好似有張相出咗嚟，好似。都 OK 啊， 唔係其實魏英雄而家都靚噶，老咗啫嘛，佢唔係後生，嬲都唔係真，後生靚女嚟啊，大佬 係啊，咩睇長輩啊嗰陣時嗰啲係咯， 係啊，喂咁啊，魏天使都靚仔啊，做咩啫？兩兄妹都靚仔喎，靚仔靚女喎， 靚仔靚女靚女， 係啊係啊，咪整翻魏英雄後生咁得唔得？做唔做得冇資格做呢個角色啊？係咯， 臭曬。 咪咯，仲打得添，我掂啊！ 系， 好啊，刘亦菲啊， 冇错。 啊，不唔知英文好唔好啊？呢、這个真系问题。 系呢、這个先系紧要。 系啦，咁啊，刘亦菲啊，英文又一定冇问题嘅，根本系足星妹啊，之类啦，或者唔系咁都大把，即系外国都大把唐人嘅，咁其实唐龙女都系噶，都系中国人嚟噶。系啦， 韩国啊，好似 韩国 中国人，好似 韩国人中国人嚟噶。 可以 就唐啲真人都幾靚噶，佢係化到咁嘅妝嘅真人 O K 嘅喎， 係咁 真人 O K 嘅喎，係咯，係咯，平時靚女嚟嘅喎，係咯，咁就唔難揾嘅呢啲係咯，咁 O K 啊，即係揾個唐人妹做嘅 O K， 好 係預係咁啦。咁另外仲有一個角色就係叫咩中文叫無毒兄弟啊，偉 係 偉醫生啊，佢嗰個叫 咦咁呢個咪大陸唔上得啦呢啲，頭先阿北打話。啊！冇出都唔得啦， 即係佢講呢個應該係如果睇漫畫嘅造型，應該係黑人嚟嘅， 係 咁佢都係用啲巫術咁，但係佢 即係呢個都係奇異博士裏面嘅角色嚟嘅， 係啊，咁佢話會繼承即係有劇情漫畫會做至尊法師嘅， 哦，至尊魔法師。即係接佢班喎， 即係呢個係漫畫啫，唔係話呢套戲會講呢樣嘢。係 啊，冇話。 即係呢個介紹翻個角色啫，即係佢都曾經代替過奇異博士做至尊魔法師咁啫，即係勁嘅呢個角色，個角色唔係話個故仔，係就咁啫。 嚇，咁奇異博士應該就係咁多啦，劇透咗。 係啦，係啦，咁佢就冇提過啲中間嗰啲啊黑寡婦嗰啲嘅，因為其實未開拍㗎嘛，咁唔通又有玄機？係啦。定係又要拖住咁就唔知啦，暫時未知，係啦，冇提過，係啊。好，咁仲有咩？唔止啊，呢堆就叫做嚟緊，即係要有啲實際啲故事啊。咁有啲成係啲新 project 嚟㗎嘛，即係未聽過嘅 project。 係，咁佢話戲嗰度應該係個 project 咧，佢話想拍一套叫做《分得煲》啊。 叫咩？ 《分得煲》。 《分得煲》咁係咩嚟咧？高達嚟嘅。 一堆人嚟嘅，唔係啊，一堆人。 哦，唔係高達嚟嘅 ，OK。 咁佢話唔係一套應該話，佢預可能有幾套添，即係三集或咩咁。 即係又係系列，哦，係一隊人，係 一隊人嚟 嘅，仲要都係細路嚟喎，好似。 哦，唔係呢隊唔係，呢隊 係。呢隊唔係。哦，分得波係班，哦，即係好似呢個自殺特工 ，OK OK OK。 哦。 咁係有啲咩角色咧？ 咁 有啲出過場嘅，有個出過場嘅， 唔止一個啦應該。 嚇、啊，有個出啊唔止一個數啊，出過場嘅。誒、啊。蟻俠二裏邊出過場嗰個啦、啊。 哦。 邊個咧？ 蟻俠二嗰個啊，我呢個我啱唔記咗。 咩啊？即即 係啊，高達係有幽靈嗰、那個。 係啊，即係嗰個黑妹嗰只鬼啊 ，OK， 有啦、 啊， 嗯， 係啦、啊，跟住又話變形俠醫原本個外父啊， 即係嗰個將軍啦，係 係黃嘅後人， 係啦、啊，咁佢、啊、就會呢度會變成紅色殼啦、啊，紅色變形俠醫啦，係 啊，咁啊同埋會有喺變形俠醫嗰個 Incredible Hulk 入邊嗰個開頭話幫啊 大 Bruce Banner 變翻做正常人，跟住後尾啲嘢滴住。即係佢啲血咧滴咗個頭度，因為頭變到好大，我應該係叫咩對 leader， 即係個大頭怪，用 滴咗大頭奶粉咁嘅樣嘅，係啦， 係啦， 嗯， 嚇，咁應該仲有其他嘅，不過好多嘅，咁佢 即係總之有一紮係叫做敵國啦，咁就會組成一隊 Thunderbolt 係嘛 ，Thunderbolt 係呢隊 ，OK， 即係 Marvel 版嘅自彈特工隊啦，佢當係啦，係啦。 咁啊有意開拍啦，佢咁講啊。 嗯嗱，中間嗰啲人物會唔會改曬啲關係？有機會㗎，即係係咪一定係咁啊？係啊，又係咪一定係頭先講嗰幾隻嘢都唔肯定啊？即係話會開拍呢套啫，係啦。咁啊，到時即係等於你自殺特工有咩人，其實即係啲咩人組成，佢到時可能唔同你諗嗰堆都唔定嘅。 因為其實如果我睇好似佢啲封面啲嘢講，好似佢連。夜魔俠嗰條女啊，嗰、那個咩 Electra 好似都係入過呢代人度、哦。 所以你話佢係壞人又未必嘅，即係總之佢係啲點講咧？ 唔係 有啲係壞人，有啲係二三線角色咁咯，即係咁啦，係咯，係啦，咁樣撈埋啦，你當係。就咁啦。咁呢對就喺度嚟緊話會開，即係想有電影系列嘅一個計劃，咁就係分到波，就係一班咁嘅壞人咧，叫住壞人先啦，組成啦，係咯。好，咁仲有咧？咁除咗係喎，有班細路仔嗰個叫咩咧？ 我叫 Power Pad 啊。 哦 ，Power 咩話 ？Pad 啊 ，P A T K 啊。 哦 Pad， 哦 Power Pad， 哦哦，咁咩嚟嘅咧？ 哦，咁佢話係電視嘅魚，咁但係其實都係啲細路嘅唱力咁樣就埋一齊。 我電視嚟嘅啫，呢套唔係戲嚟嘅。 係佢想拍電視嘅。 係啦，咁明顯啊，同阿 Sam 嚟對抗一下。 嗯。嚇，有少少啊，或者天泰騰嗰啲啊。 係啦，嗰類啦，即係係啦，都同埋 AIM 電視啦。咁電視都將會係佢哋嚟緊想攻佔嘅一個市場嚟嘅。 即係而家佢個 channel 出喎。 係啦，係啦，迪士尼 channel 係嘛？係啦。以往咧電視咧就幾失利下嘅，即係 Marvel 呢一個嘅，即係 Marvel 嗰啲個 band 嗰啲電視啊，意思啊，即係而家唔係迪士尼啦，迪士尼好多好成功嘅電視，咁啲 Marvel 呢邊不嬲都唔係幾好嘅喺電視做得，咁佢哋而家想即係係啦，即係想即係收復翻個濕地咁啦，咁同埋即係佢呢個又唔係話喺平時啲電視嘅，喺迪士尼自己個 channel 啊嘛， 所以 咁有分別嘅 電視，揾戲嗰啲想之前咪、就是我幾套咩洛基啊、紅女巫係、 啊、 還是 係 Vision 啊，跟住就啊 Falcon 係啊 Winter Soldier 嗰幾套、 啊、 幾個電視劇 嘛咁啊呢、啊啊、幾套嘢想即係收復失地啊，即係喺電視咧呢一、這個方面嚇。咁、啊、但係同埋都唔好唔記得喎 ，Star Wars 都會轉戰電視啊嘛。係 啊， 即係就係嗰、那個好似阿 Boba Fett 咁，但係唔係啊，因為著嗰種甲啫，但係唔係 Boba Fett 嚟嘅，另一個新嘅角色嚟。咁都，但係我又覺得 Star Wars 係不嬲電視有一定嘅市場嘅，因為Star Wars 嘅動畫咧，即係電視幾受歡迎嘅，其實係咁同埋 Star Wars， 如果你慢慢做咧，都啱做嘅，係啊， 係 啊，即係如果你冇一個好好嘅電影古仔，就不如做電視啦。咁你電視可以講好多人好多嘢，好大噶嘛，實際觀可以係咯，嗯咁啊，咁 Star Wars 我唔為佢擔心嘅。轉線電視係呢個 Marvel 我唔敢講咯，係咯，即以往唔好啊做得係。 係咁，因為冇啊，因為直接自教翻啦。咁另外佢話都想有 Miss Marvel 嘅， 冇錯。咁點咧？咁啊返老還童啦喎，即係將而家呢個 Captain Marvel 應該唔係啦。 因為都未有實質講係邊個，就係話有 Miss Marvel 嘅計劃。 因為咧今次呢個 Captain Marvel 佢係直接變咗 Captain Marvel 噶嘛，咁佢唔應該會有 Miss Marvel 呢個中間過程。咁所以有可能咧， 係另一個女啊。咁啲人有啲人估，咁唔通就係嗰、那個佢個黑人 friend 嗰個黑妹靚妹有機會？即係如果有機會，一嘢都可以係你未見過嘅另一個， 咪燕飄文嗰個，一係就 燕飄文邊個咧？ 哦，可以個身倍大化，好柔軟嗰、那個。 嗱呢度有冇出過咧？上次燕飄文， 燕飄文冇啊，得卡通片出咗嗰只都。 卡通片出 ，OK， 係啦，咁可能嗰個都唔定啊，咁即係又會開一個咁嘅嘢。咁但係呢個係戲定係咩電視？ 都係電視一月。 我都係電視 ，OK OK。哦，即係電視都係走啲年輕化嘅，嗰啲即係細路啊嗰啲咁嗰啲嘅。 係啦，因為要供我 哦，因為 Disney Channel 啱，係係明白。係有另有一套嘅，咁啊馬仔話咩話？ 係黑騎士啊！ 黑騎士係乜鬼嘢嚟嘅咧？咁其實係啲 King Alpha 嗰啲嘢嚟嘅喎。 佢好似有把劍有特別嘅，咁詛咒嘅劍，跟住同 King Alpha 入邊啲角色都有關係。不過我詳細就唔好清楚啦。咁但係佢話會加落去啲戲或者劇集入邊，但係佢未講係邊一度，就係、是、有呢個。 即係佢係自己會有一個劇集啊，或者定咩啊，定係佢會出現喺其他人仲未知。但係呢個角色就話咧，原來佢哋一路咧都想即係攞出嚟玩嘅。 係啦， 佢話啊迪士尼嗰邊，我唔知點解啦 ，OK 嚇， 係 唔知點解啦，係咯。咁啊，再睇啦，係咯。咁佢就話佢呢個角色好特別嘅，佢就話咧佢初初就係好似係壞人咁嘅。咁但係咧，佢話原來佢係刻意咧扮成壞人咧，加入佢啲成個即係嗰啲壞蛋組織裏面咧，做裏面破壞嘅、 哦，即 係佢係好人嚟嘅，其實好人嚟嘅，係無間道嚟嘅咁咯，係啊，哦，我知啊，超級英雄版無間道明曬，係啦，或者自由行者係嘛，好，好啊，好啊，咁啦 ，OK， 好，咁啊睇下啦，咁呢堆就係啊啲劇透者之霸咁啊爆出嚟嘅嘢啊，咁啊可信度非常之高嘅，如果根據以往啊。 即係有呢啲 project 好明顯就想搞呢啲啊。 嗯，因為呢堆嘢係幾無厘頭㗎，你好難估出嚟嘅。 係啊， 係啊，唔係由而家啲嘢估到出嚟嘅。咁啊，好啦，咁睇有冇實現啦。咁同埋呢啲 project 即係咁有 project 都唔一定開得成。係咁啊，暫時係一堆咁嘅資料。係啦， 係啦。 咁啊，冇話見到有啲咩異樣，又唔係話呢啲直接覺得有啲咩女權左膠，又冇都咁當然啦，你玩係小朋友咁超人咁嗰堆就都希望係乾淨啲啦，到時嚇。 嗯。 唔好呢個機啊，嗰個 less 嘅咁樣係嘛？米奇老鼠啊，同米奇老鼠係同唐老鴨嘅，原來 OK。 喺 Miss Marvel 嗰度，我唔知佢搞佢係講咩，又講耶穌。 如果係細路女嗰啲，應該冇乜問題嘅。 唔係，又講耶穌又驚， 又講耶穌啊？ 佢成次個動畫咁佢。大喺度打啲人又要講耶穌，跟住佢翻學又要講耶穌，好悶咯、啊。 嗯，哦，咁啊唔知啊，咁不都話不嬲 Marvel 喺電視都係唔得噶啦，咁啊到時睇下點啦，係啊。 嗯， 好啦，咁有冇？ 係咁多啦，應該啲資料。 係 ，OK， 係啦，好，咁啊，各位家長睇路啊，唔好以為 Disney Channel 就一定好乾淨，係，嗯，即係可能大鑊過去直接播鹹片啊。 嗯。 系啊，佢直接播鹹片都係點啊？正常啊嘛， 即係睇完都唔知睇咗啊嘛，咁 係啊，唔係即意思正常啊，唔係播機片啊嘛， 嗯， 係咯，啊咁同埋你又知個細路仔佢識得分啊，佢可能覺得自己喂小學生嚟嘅啫，咁啊覺得自己咦我中意同啲男仔玩多啲咯，唔中意同啲女仔玩喎，咦咁唔通佢自己係有機嘅傾向啊？唔出奇噶，如果你咁樣同佢咁樣去講之後。 就你教下 咁啊！佢又搞錯咗嘅喎，咁且咁啊，小學個都同男仔玩㗎啦，係咪啊？大佬嗰樣嘢同機係兩樣嘢，大佬咁佢識分未咧？嚇、啊！不如下次你同個 B B 講啦 ，OK？ 嗯。 OK， 好啦，咁啊，各位家長自己睇路嘅啫，你就 stop 唔得迪士尼嘅，你唯一可以 stop 就係唔你個電視遙控器嘅啫 ，OK？好咁啊！大家自己判斷 ，OK？ 咁有啲朋友就覺得冇所謂嚇，即係俾佢識多啲嘢嚇，越早學越好，係咪 ？OK？ 嗯，咁大個咗個仔搞機就你自己負責啦 ，OK？ 係啊，咁啊講埋呢個啦。咁 DC 嗰方面有冇嘢抌出嚟咧？嚟緊 係呢個 CW 嗰個 Bat 廁所台 係啊 ，Batwoman。咁我就 prefer 叫佢做女蝙蝠俠會貼啲啦嚇。 係 嗯。 系啦，即系真系 B-pop 嚟嘅，不过系女人，系啦，就唔系 bad girl 啊，唔好搞错啊，系啦，咁有个新嘅真系画头啦，终于见到，喂，好得喎、啊，个画头， 系， 嗱，到时得唔得唔知啊，个画头真系几吸引啊，大家讲， 都系，大家讲，都系见佢开头就冇着咩咁样，跟住就都用咁啦，跟住台后 要翻。军婆嚟嘅，讲佢啊。即打得嘅本身 係啊， 係 咁啊，好似話為咗要救佢一個又係另一個黑妹咁啦，好似女仔係嘛？ 女警嚟噶嘛，係 係啊，咁佢就唔知點解咧，就佢就揾到啊，揾到蝙蝠洞啊，因為其實佢呢度都講佢係阿 Bruce Wayne 個 cousin 嚟嘅，唔係三九唔識七嘅，咁佢就咁同埋佢有提過一個蝙蝠唔知點解離開咗你嘅，即係話冇再保護呢個城市，唔知點解嘅。 咗啊嘛，話嚟 係啊係啊，佢就冇解釋嘅，咁只要佢就話叫嗰、那個。佢個幫手嗰陣咧，可唔可以改一下件蝙蝠裝？佢真係有件蝙蝠嗰件衫，叫佢同佢改成女裝啊！俾佢啱佢著啊！咁結果就哇，一著起嗰件嘢之後就唔同曬啦。就之前都好打，但係普通人咁好打，哇！即刻變咗好好打，超人咁，冇得解嘅。OK， 嗯， 係即係變蝙蝠咁啦，好抽咁啦嚇。 咁佢有個初型版就係冇嗰個頭髮同個心口個標誌冇紅色嘅。 系啦，咁后尾最尾一影都系有嗰个红头发嗰个碌，你睇一睇咁啦，咁好有型嘅， 系啊， 假发嚟啦，系咯，咁呢度就讲佢系 less 嘅，系本身系搞 less 嘅，咁佢系男装头嘅，佢人平时系 啊 Captain Marvel 咁嘅款， 系啊系啊， 咁样咁啊，但系几有型嘅，系啊，几有型嘅， 个面型似 Captain Marvel 多啲喎，如果照翻漫画版嘅话。 哦，如果佢做 Captain Marvel， 系啊，似啲个面型， 一定好过佢依家嗰个。 嗯，系咁点？快啲讲啦，收工啦喂，唔好 dead air 喂， 系可以睇一睇咯呢个。 呢、這个一定要睇啫嘛，直情系嘛。 系，咁啊，系咪第一次主角嗰个系 less 啊？算，如果系揸正坐正做主角。 唔算唔算第一次啦，即係都係啦。咪嗱呢啲俾大人睇嘅冇所謂嘅。 唔係我意思話， 即係我哋成日頭先針對係俾細路仔睇啫嘛，唔係話講叻講機有問題啊。 哦，係，唔係即係你其他本身啲之前啲劇都有呢個角色，不過我意思話正主角係叻到呢套第一套啊。 係啩係啩，我唔敢講啊，可能係啊。 嗯， 同埋我想問下佢嗰個打嗰個係咪小丑女嚟噶？ 唔係，佢啲親戚嚟嘅係。但我唔記得個名啦， 即又係 Bruce Wayne 嗰啲家族啲人， 啊未必係 Bruce Wayne， 最係應該係佢 啊，即係佢自己啲親戚， 係佢自己親戚嚟， 啊咁但 Bruce Wayne 咪佢啲親戚咯， 嚇唔可能唔係我邊個 親戚㗎嘛， 哦即有老豆同老母嘅嗰邊，係 啦 係 啦， 我唔知係咪應該咩，因為佢本身我記得係同佢有親戚關係嘅，同呢個大國， 哦 佢個大姨媽嚟嘅可能嚇， 嚇唔知樣嘅， 係。 都是癲癲喪喪的角色， 嗯 嗯，是啊，都是即係都係黐黐地嘅，睇落 係啊，都係我 style， 我認翻啦，有啲神經質咁嘅，係 啊， 嗯，咁啊暫時幾精彩嘅個畫頭真係，係啊， 係， 嗯， 好， 應該認真啲話，唔會 super girl 嗰啲咁玩下喎， 啲暫時唔似搞笑嘅， 睇落係 係嗰啲啊， 係啦，但第二集就開始變啦又嚇， 唔係喎，未必嘅，咁佢如果係 Arrow 嗰啲咁嘅款，應該就唔會嘅。 但 Arrow 后来都比较搞笑喎，大佬。 唔得 ，Arrow 一完啊嘛，Arrow 完啦，应该佢呢个接 Arrow 啊呢度。 系啊，但 Arrow 开头 serious 啫，后来都比较搞笑喎， 系嘛？系咪？ 冇咁搞笑啫，但系佢冇咁 serious 嘅都。系咁啊，再睇啦，未知啊，画头一个非常精彩，系啊 ，Bad Woman， 女蝙蝠侠，我叫做系，因为蝙蝠女侠啊，其实系 Bad Girl 啊， 哦， 系咯。 系咯，咁女蝙蝠侠仲唔系 Bad Woman， 即真系蝙蝠侠嚟嘅，不过佢系女嘅，即佢系蝙蝠侠咁样噶嘛？呢度其实系，直情系，系咯，系咯，系咯，嗯，咁所以唔系话女体化就一定唔好啊，即系冇咁，即你女体化，你唔系为咗女权咁咪 OK 咯， 嗯， 系咯，睇下点啦，系好唔好睇未知 ，OK， 咁睇翻喺度几精彩，好啊，仲冇其他？ 哦，讲开蝙蝠侠啊，咁。套電影嗰度而家又放咗啲消息出嚟，話有機會係 Twilight 嗰個吸血鬼，即係 吸血仔 羅伯帕迪神， 係啊，就有機會話呼聲最高話佢做蝙蝠俠，而家就話 系唔系呼声最高系两个嘅，香港就成日讲嚟讲去就讲崔丽嗰个，唔知点解。 系， 其实除咗崔丽吸血仔之外咧，就仲有一个嘅，就系、是、一做紧 X-Men 嘅 Beast 啊，即系亦即系呢个热血壮男啦。 系 系。 嗰、那個其實同佢一樣呼聲咁高嘅，咁但係唔知啊，係咯，即係其實而家都係講嘅啫，似啲呼聲高嗰啲唔係噶嘛，最後 好大機會都係你，就係呼聲大跟住有啲熱點先，同埋佢哋係 啦，最尾都係第二個嘅，咁所以而家其實都 會 物色緊嘅，物色緊好多人咁，但係唔知點解香港特別中意講呢兩個，即係唔係冇兩個，香港定係講一個嘅啫， 係係啊， 係咯， 嗯， 就係咁啦，就係吸血新世紀嘅吸血鬼啦，係 啊。 啊！邊個角叫咩名話？ 羅密·帕丁森。 啊！裏邊個角色叫咩 ？Edward 啊，係嘛？定咩？係 唔好 記錯， 應該係啊。 嗯，係啦，考慮埋阿狼人仔都得㗎，其實係咯。 係。 唔係，因為好中意聯動㗎嘛。咁你阿 John Wick 都揾翻曬啲 Matrix 啲人啦，係咪 ？Matrix 係啊，阿摩菲啊。 有冇 Trinity 啦？係咯。 係。冇揾到 Trinity。 可能下集。 下次出，下次咯，係咯係。 但係 Trinity 講過話唔拍動作片 咁佢可以淨係出嚟齋噏噶嘛？ 係一個幹部嘅咁齋噏咯。 係啊，咁攞個又攞個金幣出嚟啫，唔使打啊。係 啦，嗯， 咪你俾佢打或者 O K 嘅，佢俾人打唔 O K 啫。係啊，好有 好。咁就係啊，見到啊有朋友貼咗出嚟啦，咁就係呢、這個天元突破嘅監督啊，咁啊又有新動畫啦。 嗯 咁啊，不過暫時淨係得個日文名啦，咁啊唔知係咩啦。 哦。 咁啊，睇落都幾天元突破嘅嗰啲畫風啊。 即有機械人嘅都。 有。但係佢 點樣㗎？ 哇！好難形容喎、啊，佢個機械人。 嚇、啊！即係人樣嘅。 似啲 loader 嘅，其實個感覺上。 哦。 但係佢有其他款嘅機械人嘅，主角揸嗰部。 即係唔係超級系嘅？ 都打嗰陣時係超級系咯。 哦、即係揸住個撈打打到超級係，係 啊 係 啊 係 啊，但係佢都大步嘅，即係未至於好細步嘅嚇。 哦，咁大步點解會似撈打咧？ 唔係喎，都細喎、啊，原來哦 ，OK， 都唔算好大嚇，即係頂多兩層樓高啦。 係。 兩三層啦、okay ，我諗嚇。咁啊，但係佢嗰個對家咧，嗰部嗰、那個就似強化甲多啲嘅。係。係啦。咁但係好似最嬲尾亦都 起碼有機械啦，係 啦， 打得 同埋男主角個樣咧，好鬼死天元突破個阿 Licky 咁樣咧，個款好似嘅。 即唔係似個主角啊，似嗰個星星眼鏡嗰、那個啊， 佢阿哥， 佢阿哥係啊，係 咯，嗰啲樣嘅 ，OK。好咁啊，希望有套好嘅機械嘢啦。 睇畫面就絕對係正嘅，但係即個故仔就唔知啦你再睇啦 嚇，咁、天元突破都唔係賣古仔啊，都係畫面多啲啊。 咪大概中間有啲崩得好勁嘅天元突破 嚇，係 係。哦，咁呢啲玩黐鬼線啲嘢又可以嘅 嚇，唔係咁同埋你玩嗰個熱血感喺翻度就得㗎啦。 係咯係咯，個熱血感啫嘛，主要係。 嗯， 黐鬼線係必定要嘅，係咯。 係咯。 好，咁等下啦嚇。 係啊。 咁啊，邊個咧壓井手咧都話咦咩啊？構思十年就唔知有啲乜鬼嘅，暫時都未知係啦。咁啊，但係我就唔會好大期望啦，唔好意思啊。係。 嗯， 係啦。 冇啊，壓井手。 嚇、啊？ 冇乜對壓井手有咩期望？ 乾㗎啦，佢已經 係。唔知啊，就係咁啦。 即係又係拍啲女喺度打啊嘛。 佢新搞嘅嘢其實冇興趣嘅， 新搞嗰啲唔得嘅啲啊，咁啊睇下點樣構思咗十年係咩嚟啦？ 哦， 嗯， 即係咩都未有 嘅。搞 咩 足象？冇都唔知係乜嘅。 得個消息係。 嗯，就話會有喎，咁樣 OK， 聽住先啦， 聽住先，係啦。好，仲有冇？ 嗯， 就咩話咩連動呢個東京奧運啊，射啲高達模型上太空，我係做咩嘅咧？製造太空垃圾喎、啊，大佬。 係咯。 係咯。咁咪掟翻個大氣層，睇下可唔可以入大氣層嘅。 咁樣啊？ 佢應該唔會咁做啊。 點解唔會咧？咁咪冇太空垃圾咯。 佢就係要整啲太空垃圾啊，咁 樣。即係燃燒咗佢，咁咪最多係哦，原來高達係冇入大氣層嘅能力嘅，係咪？ 咁樣。 係咯。咁啊，佢話會整阿高達同阿紅水星上去咁樣。 Okay. 我初以為佢送嗰只1:12上啫，連埋連埋送副模型上嘅啫。 啊，成盒飛上去。 咁又會喺太空，唔係我諗砌咗我估。佢話會喺太空影啲相翻嚟嘅喎，即係會喺太空，即係喺太空影咯。 哦、OK， 即係影住盒嘢咁。 喺太空真係喺太空影，係啦。 系 啦，okay. 下次試下真係喺太空拍 Star War 啊，係啦，可能都幾正嘅。 哦，係啊，拍 Star War 拍到啊，你淨係嗰啲 Death Star 啊、啲 X-wing 喺度啫嘛，咁嗰啲唔使喐㗎，冇動作。 你擺得真係喺太空，你影幅相咧，咪黑曬咯後邊，你估真係有啲星咩會？係乜都睇唔到咯，就見到啊。 係冇錯。 基本上你唔使喺太空影到嘅呢啲效果。唔知啦，到时睇下啦吓，咁后边个背景个地球系坚嘅咯，可能到时 系。 系。我暂时听觉得有啲无谓，系啦。 系。 咁啊，唔知做乜，咁啊，或者到时影咗出嚟好好靓嘅，系咯，到时再睇啦。咁啊，好似几大件事咁嘅搞到好似系。 O K。 系啦，咁啊，当然啦，這個、呢个咧令和年啊，真系好多搞作嘅，真系要。 系。 诶，咁啊，同埋仲有，除咗呢个咸蛋超人啊，话会有即系新嘅令和超人啦，咁原来蒙面超人都有啦，咁佢又话而家好似登记咗个名叫咩咯 ？Zero One 啊， 好似 系叫 One Zero 啊 ，Zero One 好似叫就 ，Zero One 即系零一啊嘛，应该系嘛， 系 咯， 系 咯，咦，电脑奇侠点解叫零一嘅？我唔知啊，系。可能是咩啊？系 第一个啦， 令和第一个啦，系咯。咁到底系咩嚟都未知，好似暂时就得个名嘅啫。咁你话乜都得，系咯。咁会唔会真系玩电脑其实都有机会嘅。咁其实即系乜嘢都系将啲第二啲嘢咧，得两门先嚟玩啫嘛。系咯。咁其实嗰、那个咩未来路线都有一只类似电脑剧咁嘅嘢啦，都唔系冇啊。即系除咗忍者，即系另一个咪电脑剧嚟噶嘛，好明显。 机械啊， 都系咯，机械嗰个咯，系啊。咁你會玩都唔奇嘅，有咩唔出奇咧？咁啊，睇下點啦，係咯。咁啊，都叫做有令和超人啦，大家都擔住喺令和呢件事度啊，係咁碌嘢啊，而家日本 係冇錯， 係 啊， 咁啊幾過癮嘅，係啦，個新年號咁樣，咁啊日本真係好大件事嘅，係可能我哋唔感受到誒，係咯，嗯，係咯。好啦，咁東京奧運亦都當然係一個大嘅城市啦，我相信都好多人會過去，真係會過去玩啊！即就算唔係真係入場睇，都會過去玩，因為有好多連動嘅其他嘅嘢啊。就算你唔係因為個運動會，咁所以都應該幾過癮嘅，係啊。 嗯。 喂，好啦，咁啊，有咩冇啦？下個禮拜有咩做啊？ 下個禮拜阿拉丁。 冇錯。 就、 哦、阿拉丁，冇錯，下個禮拜會做阿拉丁。O K， 同埋仲有啊，魔童嘅咩嚟咧？龙珠嚟噶， 唔系 呢个邪恶版超人仔。 哦，邪恶版超人仔，即系又系跌咗个僆仔养大，点知系超人就又飞又成，叫翻系恐怖嘅嗰度。 系啦， 咁就摆到明玩超人嗰、那个嗰样嘢就系恐怖嘅咁。咁啊呢套啊，梗系我觉得好睇过啊，而家做紧嗰套啦，系咪？而家嗰套咩话？ 个 细路系杀人嗰个叫咩？ 魔鬼怪胎。 系啦，好过魔鬼怪胎啦，系咯。 系。 咁最特别就系咧，佢成日喺个纸度系咁写自己个 logo， 我就觉得嗰个 logo 咧，好似个串字咁嘅。 系。 系啊。 吓。系啦，即系玩串个 party 个串字啦，系啦。 嗯。 好啦，咁啊睇下呢套咩料啦吓，系咪詹士根啫吓？吓，即系俾阿 Marvel 飞起咗中间就去玩啦，咁但系冇理由啊，点解会玩啊 DC 嘅咧？吓。 咁知啊， 咁但系呢套其实就唔系佢自己做导演嘅，系啦，监制啫 ，OK， 系啦， 嗯，好啦，咁啊睇下点啦，咁啊另外阿拉丁都系要睇下点啦，系，咁我相信啊 ，Will Smith 都系以 Will Smith 个养人间体出现多过系蓝色嘅， 系， 嗯，系啦，不过我就主要要救病嘅系个女主角， 嗯， 系 咯，即系真系冇人都咁咩？即系要揾阿 Power Ranger 里边嗰个黄战士做，我就觉得麻麻地啦。系啦，蝙蝠似公主咧，系第一，同埋我如果冇记错咧，阿拉丁入边嗰个公主咧画出嚟嗰个公主都系靓嘅， 系 呢度我就觉得佢做唔到啦， 嗯， 唔系佢直情啊审晒花噶啦，已经喺个画头你见唔见到啊？ 系， 我见佢嗰下直情咧，都系真系放埋白鸽，吹埋报纸噶啦，真啲要，但都冇嗰个气势嘅，系啊，唔好意思，系啦，咁啊到时睇啦，系啦。 佢都飛尖喎，咪承受唔到佢嘅重量，我驚。 唔會未知啩？係咯。誒，到時睇啦。 到時睇啦 ，OK。咁除呢兩套，仲有冇其他嘢？ 有個笑片喎。 係咩嚟？ 叫《索爆高低戀》。 啊？咩嚟㗎？ 係查理斯法郎，係啊。 係查理斯法郎做咧。 哦，另外一個肥仔我唔記得係咪嗰啲咩最爆嗰啲嗰個肥仔嚟嘅，其中一個。 咦？唔知係唔、哦、知係唔係誒嗰個 乜鬼嘅？靚女家呢、這個呢、這個丑男噶嘛？ 係啊。 哦 ，OK， 好。 係啊， 講係阿柴斯花郎係郭慕卿嚟嘅。 哦。 哦。 係、啊，但係個肥仔係近視，好似拍過拖定咩咁嘅，係講係做記者嘅，咁嗰個拍翻著咁兩個秘密拍拖咁嘅。 哦。咁樣，即係唔係當年啊？曾志偉搭李麗珍。 系 ，哇！我睇佢张 poster 影到阿查理斯花郎咁嘅样嘅喂，但系套戏入面 点样嘅？ 好 OK 嘅喎，吓、啊、唔知啊？ 即系张 poster 影得好衰嘅。 系啊，好老咁咯，影到 拉长咗块面咁样又， 嗯， 嗯 ，OK， 我都系笑片啦，系啦，总之笑片啦， 咁 啊，系啊，点啦，系啦，系啦，咁啊都有呢样有呢样市场嘅， 好 系。 查理沙龙好似做咗打片好耐喎，真係转唔转得返仲唔係打片喎仲。 应该得嘅。 咁呢套戏其实都有打嘅。 打个打啲记者。 打个肥都冚佢几巴嘛。係咁冚㗎睇呢啲呀。係呀。好咁到时睇。好。 好。咁呢就跟住仲有呢个友谊永固呀、啊、有套。咁 ,Hit Girl 做嘅。 阿 Koy 嗰套啊， 系啊， 系啊，不打提过 啦。哦 ，OK，OK，OK， 一不打咪睇咗噶啦，就成睇咗未啊？ 睇咗啦， 因为睇咗噶 啦，睇咗噶啦，哦，咁啊，等佢下礼拜同大家讲噶啦。 系啊， 都话佢咩话？点样嘅咧？好怪个故仔。 又个老女人禁锢个年轻嘅女仔啊嘛，阿 Koy 啊嘛，又买手袋俾佢啊嘛，咁 其实咁嘅，我睇到咧，佢就系话嗰、那個老女人咁就會周圍擺低啲手袋，咁然之後咧就引啲人嚟攞翻俾佢。 還袋。 係啊，係啦。咁然之後，咁阿 Koy 咧還翻俾佢，咁然之後佢就同阿 Koy 做咗 friend 嘅，初初就好 friend 咁啦，咁然之後後屘阿 Koy 就發現咗原來佢有好多個呢啲袋嘅，咁、啊、就後屘就離開咗佢啦，咁樣，咁但係佢就好似瘋狂 fans 咁樣，係咁跟蹤佢啊之類咁啦。 即係少跟蹤狂，好似識咗佢之後就黐住佢甩唔到咯。係 啦，係啦，係啦。 係到佢想走嗰陣時候，成個捉咗佢，跟住韞住佢。 冇錯。 哦，即係佢唔係一開始韞住佢嘅。 係啊， 唔係。 哦，咁佢韞住佢做咩？ 唔知啊，即係總之唔俾佢走。 應該係心理問題啊，佢係。 係啊。 哦 ，OK，OK。咁老女人嚟嘅 ，OK。 係。 個老女人邊個嚟㗎？邊個做㗎？肯定都是大星嚟啦， 伊莎贝尔塔、啊、贝尔培啊，唔系好识呢个，就咁听呢个名又唔系好识，睇下先啦。 伊莎贝拉啊嘛， 突然间醒起又要查翻先知道， 系咯， 再查下啦。 系咪无线嗰个啊？个胡家乐唔系嗰个啊，唔系群姐哦， 梗系唔系啦， 鬼婆嚟嘅， 系。 嗯、你又令我諗起屯門色魔啊，大佬。 係。 你講呢啲劇情，大佬。係。OK， 好，好，好，咁睇下咩啦咁呢套啊，可能反而有即係有得睇翻高兒少演技啊，會唔會喺呢度啊？ 係。 應該會嘅。 睇 trailer 絕對冇問題，佢演到呢啲角色。 係，唔係咁佢演技從來都好嘅，我不嬲都話佢好戲嘅。 係。 不過佢係衰咗嗰次啊，撐阿希拉里嗰鑊啫嘛。 係。 真係好大鑊㗎，唔係講笑話，真係好大鑊。啊，希望佢有得翻身啦，係咯。 係啊。 哦，呢、這個係個老女人係呢、這個法國嘅明星嚟嘅嚇。 哦 ，OK，OK，OK， 唔係荷里活嘅 ，OK。 咁就 我即係又係可能曾幾何時有鬼靚嗰啲嚟嘅。 係啊，睇個輪廓類似嘅。 嗯。好老㗎，好老嘅呢個而家。 四十七好老 到，因為睇個樣。 哦，即係唔知講人哋老女因為阿婆即係中女啫，係嘛？ 六十六㗎啦。 啊？ 六十六㗎啦，今年。 嚇、啊！六十 六。十六。 係啊。 哦。 睇呢次四十幾啊？睇個海報。 係、哎、啊！哇！咁咪接到好咯。 佢 啊，再讲啦，到时睇啦，咁好似几吸引，咁听落都系啦，咁啊呢个等下礼拜不打同大家讲，咁啊 OK 嘅话系咯， 系， 嗯， 系咯系咯系咯，嗯嗯， 好，咁仲有冇咧？睇下先啦， 有冇？ 个礼拜呢堆啦， 差唔多 啦，下个礼拜嘅啦，再讲就系啦。 咁有啲咩值得期待戏啊？如果再之后系咯，唔使数晒嘅。 咦？睇下先， 哥斯拉咩？ 哥斯拉啊！ 唔係喎，係喎，你話嗰度咩狗朋友啊？即係啊， 幹 逼 狗朋友， 幹逼最大嘅對手啊！ 但係其實佢優先場先係25号嘅，正式就要30。嗱、 哦， 我呢度睇佢寫係 咁行。30，OK。哇，即係冚哥斯拉啊！ 嚇， 只狗大哥斯拉。 哇，咁樣 預咗 咁啊難啲喎，大佬 預咗就死屎啊！其實就 咁哥斯拉真係男女都睇過喎，香港就係咯。唔好以為怪獸片女仔唔啱喎 ，OK 喎、啊、都。 係。 咁哥斯拉幾時？ 哥斯拉就要30。 就係30啦 ，OK。 仲有老老修啊。 哦，復活老老修。 係，都係。 復活的老修都係30号。 哇！咦？哇！咦？ 仲有嗰套《作家的謊言》，不忠有罪都係。 係，即係咩嚟？ 个向西村上春树嘅原著小说嚟嘅、 哦， 不过今次唔系搞笑噶，系搞经律噶， 系经律。 咁哥斯拉 系啊， 哇！喺真系佢哋真系好勇者王喎，真系咯。 嗯 嗯， 咦？咁嗰度咩托尔金咧？其实即系鬼佬啊，上到啊！咁其实个主角咪就系阿边个咯？阿 Biff 咯，即系阿 伊尔桑南， 伊尔桑南咯，佢做托尔金。咁其实嗰度香港有冇排到期咧？ 暂时未见。 都未有嘅 ，OK， 系啊， 好好好，咁呢度如果再知道再讲啦，系啦，因为以为呢套会有新牌嗰啲，系啊， 咁五月啊，全部系咁多啊，咁六月， 因为佢唔系好差嘅喎，个评价系咯， okay， 我初以为呢套系咪唔得噶，咁就又唔系嘅喎，咁香港唔做咩？咁系咯， 要啲时间， 又咪冇升 ，OK， 睇下之后点 ，OK， 好， 好， 好啦，咁即系而家嚟紧最大期待嘅应该都系哥斯拉啦，系嘛？ 系啊，冇错啊， 冇得走啊，今个月 ，OK。 之后就要数到呢个六月嘅X-Men 变种特工黑凤凰， 系啦，冇错， 六月六。 哦，咁呢度都冇得走嘅，你始终系最后一次博士嘅， 系啊， 呢一个班底嘅意思系，即系呢一班人做应该最后一次系啦。 嗯， 系啊。 咁啊，都点都睇埋嘅，好唔好睇呢件事啊？点都睇埋。 系啊，不过同一个礼拜另外有套港产片啦吓，就龙凤斗啊，同佢就叫做佢有凤凰啊嘛。嗰套《追龙二之贼王》啊！ 哦，我以为又做龙凤斗添，刘德华。 《追龙二之贼王》啊， 系咩嚟啊？ 讲张子强嘅，咁就阿梁家辉做张子强啦，咁、哦、就有古天乐啊、林家栋啊、任达华咁样嘅。 哦， 系啦 ，O K， 即系警匪啊、奇案啦、啊，有 嘅。系啦，咁导演咧就黄晶同埋关智尧嘅。 啊， 系啦。 哦、有点担心， 其实即系《追龙》第一集个导演， okay， 基本上就挂名嘅黄晶就 唔系笑片嚟噶嘛， 绝对唔系正经嘅 笑片。O、okay， K， 好，咁就冚咩话？ 冚黑凤凰咯，龙凤斗。 哦，咁啊黑凤凰啊有得斗嘅， 系打黑凤凰啫嘛， 嘅啫， 识拣对手啊，我觉得佢今次。 好，咁都呢、這个都有香港一定人有兴趣嘅， 系 咯。系啊，嗯，好，再冇。 再跟 3号啊， 系啦，冇错，呢套要讲啦， 系黑超特警组反转世界， 系啊， 哦，雷神， 系 啊， 第四集 女武神，龟公精 生咗嚟呢度，系龟公精嗰阵冇俾人鸡走咯， 暂时仲未， 啊，集唔到气喎，班网友系咯， 系， 我要叮走佢，好似冇发生到， 嗯， 失败啦，咁就 阿龟公精啲原力劲过佢，劲过班网友。 佢哋唔夠飛啊嘛，可能 唔夠飛， 係啦， 唔夠飛子啊！ 咪而家聯署係最新去咗《權力遊戲》度啊嘛， 哦係咪？點樣啊？ 叫佢重拍啊嘛而家。 第八季。 重拍？ 佢而家最新最尾呢一季話爛尾啊嘛，啲人啲角色啲性格同之前完全唔同啊！啲人話叫佢爛曬，啲人話叫佢再拍。 阿龍媽真係走咗去做 Han Solo 條女係嘛？ 嗯， 啊，同埋真系走咗去做 Sarah Connor 系嘛，最后转身咗系嘛， 系， 我唔知啊， 系咪咁啊？ 唔知啊。 死啦！依家龙妈连呢样嘢都拖死埋啊！可以连 咁讲呢个游戏都呢个真系唔知关唔关佢事好。 唔系，一啲人其实冇闹啲演员嘅，佢哋一走出嚟闹咧，系闹嗰两个编剧嘅。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啊，咁我哋都冇闹佢演出噶，我哋佢都唔系闹搞张头差啫嘛。 系。 系咯。我唔係覺得佢演得唔好啊，我個頭差啫，冇得講嘅喎，真係衰曬喎。 係啊， 係咯，真係要開下運啊，大佬啊，龍媽真係。 嗯。 好。 咁樣即係咁大鑊，最後一季直情慘敗 啊嘛！而家就係話。 係啊。 俾人鬧到飛起。 真係好可惜，好可惜，係咯。不過都完啦，有咩所謂啫？係咪？ 係啊，啲 fans 好唔滿意啊！即係就係臨尾嗰季先爛到咁， 因為佢話諗 得咩事啫，衰咩啫？ 因為臨尾呢一季咧，佢唔係跟原著，係佢自己作噶。 哦，咁樣點解會咁嘅？ 因為未寫完， 好似係完咗未寫完嘅喎，本身好似係嚇。 哦，因為根本未完嘅，佢夾硬要作個 ending 俾佢。 係啊， 但又咁講就話好似呢個原著作者其實係。有講俾佢知大約個大郎係點咁，佢跟住做嘅，咁但係唔知點解都搞成咁啦。 即係做得唔好啦，總之就係 啊， 唔知點解。係 咁啦。咁啊，冇咗原著加持啊，可能爭啲嘅，的確係。 係啊。 咁又唔係嘅，咁你有時睇啲動畫，有好多時佢做個即係做到動畫陣，其實都未完啊嘛。咁啊，但係咯，可能有時啊。有時可以擺脱咗都做得好嘅，咁啊真係睇佢哋自己功力啊。 嗯。 係咯，咁即係等於你話《鋼之煉金術士》咁，其實嗰時佢都自己作㗎啦。 但係嗰陣時自己作嗰時 OK 啊嘛啲嘢。 但係其實都唔係好差都。 其實 OK 嘅。係 OK 咯。 係嗰陣時 OK 嘅。不過可能日本啊呢方面啊有經驗啲啦，即係因為好多時都要 handle 啲其實未完嘅作品啊。 嗯。 係咯。咁可能鬼佬啊少啲嘅，因為通常都係完咗先拍噶嘛，咁你真係有幾可係未完就拍啦，少啲嘅的確係，係咯，係 啊， 係咯，咁誒，亦都未必達得到鬼佬 fans 個要求啦，佢要求都唔低嘅因為， 嗯 ，OK， 咁啊唔知啦，冇辦法啦，係咯，咁就係咁都係咯，都衰都衰都拍咗，冇得救。 佢話因為已經話係佢間我唔記得佢嗰間係咩電視台啊 ，HBO。 HBO 佢話未試過用咁貴價錢拍一季嘅，佢話呢個已經係破紀錄嘅。 哦， 所以應該話 點樣嘅拍得 係話得貴啊？佢跟住佢話點樣都唔會再翻拍重做嘅，點樣搞都 唔係我唔係啊！我戥阿龍媽擔心嘅，真係冇人夠膽再請佢 嘅，全部嚟曬 呢度都衰埋，係啊，死曬做乜死乜啊？ 係 真係有冇人黑到咁嘅真 係？即係臨尾向啊，翻去最尾去到。 系啊， 系咯，即系成也呢个吓权力游戏败也权力游戏啊，真系。 嗯， 系。 但系其他嗰啲人系咪已经冇喺度嘅？仲喺唔喺度嘅？即系例如阿银兵啊嗰啲仲喺唔喺度嘅咧？ 吓，唔知啊，真系 冇睇喎。有啲角色喺度，有啲好似阿边个好似未死嘅，有啲人有啲死嘅，有啲未死嘅，好似 小恶魔。 侏儒都冇死嘅，好似。 哦。 我边度啊？ 侏儒嗰个 小恶魔。 侏儒仲喺度 ，OK。 之前我仲潛，而家唔知死未啊！ 阿潛水俠嗰啲冇咗好耐㗎啦。 哦，潛水俠馬王神早死咗啦。 係咯，都可以搞到阿龍武都夠過癮啦，係嘛？係嘛？佢真係因為咁啊，即係做水人俠啫嘛。 係。 好。咁啊，咁啦，好。好啊，咁啊，之後仲有大把嘢嘅，大把嘢嚟緊嘅。 嗯， 係啊，講唔曬。系咯，喂，蜘蛛侠嗰个睇唔睇啊？嗰个有冇新噶？我见到嗰啲系咪新噶？算唔算新噶？ 嗯，冇啊，之前讲咗咪， 即系之前讲咗噶啦。OK， 好，即系你话即加兰号系由第二个平行宇宙嚟嗰个喎，讲咗噶啦咩？ 好似讲咩？我唔记得。 我咪， 啊，讲 多次啦，系咯，系咯， 咁就 我咪 我讲过噶啦咩？ 唔記得過係傾 講得快啲啊！講埋佢就唔使好耐，成問講唔講啊，嘥時間啊！ 哦，冇咁，其實佢都係無端提咗多重宇宙，因為阿即刻蘭可阿余光頭話自己即係阿 Nick Fury 講啊，話佢唔係佢哋呢個地球嘅嘅人嚟話，佢話第二個地球啊，咁即係 呢個幻術人係另一個宇宙嚟嘅，即係另一個地球啊，應該話平行世界嚟嘅。 咁講係唔講大堅定流唔知啊？ 同埋呢度咧好強調即係 Iron Man 死啫，即係有少超人之死咁，即係好緊要啊！全世界都喺度悼念緊佢嘅，咁變咗成個主題好似真係離唔開 Iron Man 嘅陰影咯，我覺得今集係。 今集應該係 Iron Man 繼承者喎，應該 係。係啊，變咗係咁啊！唔係今集係 Iron Man 五支蜘蛛俠嚇。 系， 好嘛喂， 唔系咁上次都系 蜘蛛侠，系上次系 Iron Man 四啊嘛，上次系， 系 Iron Man 四点两点，跟住 Spider Man Homecoming 啦，上次应该系， 系 都系 Iron Man 嚟嘅今集， 系，系咁，佢死咗就系 Iron Man 咯， 系，我感觉就系咁咯，系， 系啊， 好啊，咁啊都，但系睇点都睇啊，系冇冇睇咁就，系咯，睇实体啊，因为我最中意就系呢个鱼缸头嘅画人。本來， 但 係 佢今次 搞成點咧？ 今次變咗做呢、這個，即係真係識法術啊之類啊嚇。咁你中唔中意咧？呢、這個設定？ 咁我就唔知啦。佢而家成初頭係好人嚟添。 係咯。 哦，唔係呢個應該唔係法術，呢、這個係科技嚟嘅。 哦 ，OK。 呢個應該科技嘅，不過佢有版本係有法術嘅啫。 哦， 係 啊。咁佢真係 Iron Man 頭 仲要 係 幫佢哋嘅，係幫復仇者嗰邊嘅。 嗯。 咁但係其實係咪咧？咁但係其實佢其實係壞人嚟，咁咪唔知啦嚇。咁啊，即佳難何做？應該比較複雜啲嘅角色啊，呢、這個。 嗯。 嗯。定係開頭係 friend 嘅，後屘其實原來係終極敵人咧。 冇咁好死啊，應該。 係啦，唔知唔知係點，係啦。 係啊。 或者佢有佢自己嘅目的咁咧，又係嗰只咧，佢又唔一定係壞嘅嗰啲咁樣係。係。有可能嘅。係啦。咁啊，呢個角色唔係以前中意係因為咧喺舊嘅蜘蛛俠嘅卡通入邊咧，我覺得呢個就係比較有型啊。 嗯。 你想下八九月博士是八兩金咁嘅樣嘅，你想下嗰、那個嗰、那個 環境 嗰度，係啊，好鬼衰。咁我又唔中意阿綠魔嘅喎。 係，阿綠魔都樣衰嘅。 係啦，係啊，都樣衰啊，個個都奇奇嚟嚟咁啊，阿蜘蛛打埋啲人啊，咁啊，咦，咁我都反而呢個先最有型嘅，因為冇樣嘅嘛。睇唔到樣嘅一個玻璃罩罩住咁樣，咁雖然佢又冇真正超能力，但佢又可以整好多。古怪嘅，即係嗰啲幻象咁咧，咁我覺得 O K 嘅喎，咁唔係一定要好打噶嘛，係咯，係咯，即係有時勁唔一定好打，咁你足球都唔好打㗎，係、足球講打曬嘢啊，係咪先？唔係啊，佢唔係打㗎嘛，佢用腦㗎嘛，咁所以其實我又覺得呢個角色我自己幾中意嘅，唔知係咪又有啲似啲日本嗰啲角色啊，可能都似， 係、 因為我中意蜘蛛俠都係因為。是啊，是嗰啲敵人嘅啫，嗰啲幹部啊嗰啲。咁蜘蛛俠其實我中意佢都係似日本超人啫嘛，即係有隻大眼嘅係咪？咁其實佢都係有手套、有靴、有腰帶嗰種感覺。其實你不如話日本嗰啲特攝超人係將蜘蛛俠個嗰件衫重型咗啫嘛。 係多著多件甲嘅，喂條腰帶特別粗咁買到。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蜘蛛就 pattern， 佢就整嗰啲嘢係凸起嘅嘢咁啫嘛。咁其實佢成個造型基本上都係。蜘蛛俠嚟嘅，其實無面超人又好，戰隊又好，咁可能我特別會中意啲咯，係咯，係咯，咁係啊，咁所以呢一個敵國我又特別中意啲嘅，即係個樣啊，可能係因為 係， 有神秘啊嘛，佢其實真係冇樣，你都唔知咩樣嘅，係咪？咁其實幾吸引嘅，我對我嚟講就咁啊，睇下金枕，但係今日佢露咗個樣出嚟，我反而唔識街難我嚟咯，佢平時咪 Iron Man 咁著住件甲咁揼咗個頭出嚟。 唔係，因為而家好似 Marvel 佢個個任何人，聽話佢全部係好中意另外樣嚟嘅，因為你好明顯近時 Iron Man 著咗甲咧，都佢哋唔會無端整個頭嘅，佢而家全部啲甲都係突然間甩咗露個頭嘅，係要講嘢時一定要見到 個 樣嘅。 咁所以呢個角色係冇咗個神秘性，可能我就覺得已經冇咗嗰個感覺。 係近時冇真樣喎，未見過佢真樣。 係啊，係咯。咁呢樣嘢先慣啫嘛，咁嚇呢樣嘢見到個樣嘅，咁可能我已經冇咗嗰個感覺啦，即係怪人二十面相，你就唔知佢點樣噶嘛，咁你睇完你可能話嗰個係邊個嚟嘅，係咪唔怪啫？嗱呢啲係叫做穿橋啦，嗱、真係噶，嗱呢啲係咪穿橋啊？ 係穿咗 啦，你好睇係因為佢係神秘，你冇咗，咁呢個真係穿橋啦，係咪？呢、這個真係嗱呢啲就真係叫穿橋啦，話俾大家聽。因為佢會失去咗佢嗰個 獨 性同個好睇嘅地方，係啊。 唔係因為我睇動畫都佢冇出個樣嘅啫，都 係啊，好似冇㗎，好似冇見過佢係咩樣，係咪咧？ 冇見過。如果我睇漫畫，有版本就冇啊。漫畫 由到尾佢都係，但係佢係有嗰個人間睇過名㗎喎，有冇出現過嘅咧？其實 應該佢未變成呢個樣嗰時候，可能近時有啩。 哦 ，OK。 咁啊，同埋好得意噶嘛，佢个头就睇唔到佢个玻璃金鱼缸咁。咁但系咧，佢只眼喺边啊？即系当然嗰个装饰嘅，就个膊头嗰、那个嗰、那个蒲嗰两个嗰两个嗰、那个叫咩咧？好似有两根钉咁钉住个个披肩 啊。其实个披肩嗰个扣 扣 系啊， 佢 系 整到好似只眼咁样，咁所以几得意啊！我觉得佢呢个设计系系 咁样 嘅，系啊。其实嗰时有好多日本嗰边嗰啲即系嗰啲敌人嘅设计咧，其实好多都抄佢嘅，系。咁但係佢嗰個金魚嗰個係乜呢，就任你想象啦。有啲係個腦嚟嘅，有啲呢佢就係另一隻生物嚟嘅，即係其實嗰個波子係假嘅，你講好似機械裏面係有隻八爪魚咁啦，你當即係都有啲好唔同嘅想象囉。咁但係呢個呢就你從來冇見過嗰個金魚嗰個係點樣嘅，即係如果喺嗰、那個即係嗰個呢，即係個原本個卡通就係咁。其實或者咁講啦，嗰時咪有一套叫做唔知乜鬼嘢呢，係啲法國片，佢咪又係有個壞人係偷嘢定做咩嘅咧？佢咪又一個玻璃咁樣睇唔到嘅，反光噶嘛？嗰、 okay. 套叫乜鬼嘢咧？係咪咩羅浮宮定乜乜鬼？唔記得啦。即係總之係都拍有套咁嘅嘢抌咗出嚟嘅嗰時香港嚇。咁、其實呢一類就係你見唔到樣，好似一塊玻璃咁嘅嘢，其實好 奪面解碼嗰套叫法國片。 唔係嗰套係好似講係偷嘢。 哦， 即係你當得好似怪人實面上咁，你唔知係邊個嗰啲咯。但係其實一個玻璃咁嘅啫，佢嗰個樣係，係即係戴咗玻璃面具咁。但係佢冇樣嘅喎，即係一塊咁一個滑嘅玻璃咁，咪有啲似佢咯。係，咁其實幾吸引㗎，因為你睇唔到啊，睇唔到係咩嚟。佢唔係一個蒙面嘅，佢唔係用蒙面，佢係用冇樣咁咯。係啊，係呢樣嘢幾得意嚇。OK， 好，咁啊呢個第一十都走唔甩嘅，幾多月啊？ 七月頭。 七月头啊，系啊系咯，咁 七月 头点都睇啦，系咯 第一个礼拜啊， 咁呢个就系 End Game 之后，即系第一套翻嚟嘅就蜘蛛侠啦， 系 好，好啦，冇啦，讲完啦，收工，系啦，好，咁啊，今个礼拜有冇特别节目啊？冇啊， 系啦， 冇啊，系啊，咁啊系未听不打电影时间，翻去听翻啦，吓， 嗯， 系好，咁啊，另外咧，我又讲多次啦，话如果聚餐嘅点样玩，叫大家睇下。有冇意见啊？ 冇错，系啊，我会开铺。 周年聚餐睇下咩意见啦、啊，或者啊，你有冇地方可以即系场地提供俾我哋啊？ 嗯， 食嘢就好小事嘅啫，叫又得，乜都得，系啊。或者我哋聚完喺附近搵咗食嘢都得，系啊。但系我哋希望个地方可以系大家可以倾偈嘅，就唔系好似咁样，哎呀，出去食餐饭叫餸咁啊。其实嗰种倾闲偈就得嘅，你真系想倾啲深入啲嘢唔得嘅，系啊。 嗯， 系。OK， 好，咁睇下大家有冇提供啊，好嘛？ 好， 好啦，咁有咩地方可以听到我哋节目啊？十一周年啦，我哋系咯。 吓，咁都再提提大家，如果有啲咩科幻古仔啊嗰啲啊，可以 send 俾我哋 投稿， 系啦，投稿。 系啦，系啦，系啦。如果你个古仔未完成到咧，都欢迎嚟同我哋倾嘅，因为我哋可以帮你谂下点样完成咗。 系系啊， 好冇？记得联络我哋啊，最紧要系要 contact 啊，系啊。 冇错。 有啲朋友抌咗俾我哋个稿咧，但系联络唔翻嘅，好大镬。系或者联络我哋啊，曾经投过稿嘅听众好冇？ 嗯，好。 系留低个联络俾我哋啊，意思系即系手提又好，点样联络都好，系啊，好冇？好冇？好。好啦，咁啊咩地方听到我哋节目咧？ 系咁就可以喺呢、這个呢、這个 Castbox 啦 ，Castsquare 啦，同埋呢个 Vegas 先可以听到我哋。 哦 ，OK， 咁 Castbox 条 link 系咩咧？ 是 castbox.fm 斜同 ch 斜同137275 137275是不是？好，那我們的群組是什麼呢？ 是 Facebook 群組 facebook.com 斜同 groups 斜同 339261276632 OK， 好，那大家記得上來跟我們聊聊天，或者提供一下什麼新聞，或者留下言，看看你有什麼意見、啊、對、即今集如果我們有什麼講漏講錯了，歡迎大家是、更正的、 嗯、 好了，沒了，好，那下位回來跟大家講哪套戲呢、 魔童啊，同埋阿拉丁啊， 是的， 阿拉丁，是的，好了，那跟大家說聲拜拜 拜拜。